入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细说”。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蔡琴《人生如戏》。 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看戏的人儿醉呀醉稀奇，醉呀醉稀奇，陪着流眼泪，陪着笑嘻嘻，随着剧中人忽悲又忽喜，完全完全忘了他自己，他呀他自己。要是你比一比，谁演得最卖力，只怕那演员反而不如你，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 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人生如戏》。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锁定“戏说”这一个词作为音乐关键词？原因是最近我在追一部戏《宫心计二深宫记》。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只要看这种古装戏，历史上有对应的人物，就会想原型他在古代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像电视剧电影当中出演的那个故事或者性格一样吗？会研究一番。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好好的研究一下。首先要说到的是胡定欣在这部戏里所出演的王珍，她的原型不用多想，应该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原配皇后王皇后。其实在李隆基还是王爷的时候就已经娶了她，在讨伐韦后的时候，她也是在幕后协助李隆基做了很多的事情，终于完成了大业。在先天元年，也就是712年8月20号立他为后，但是由于他一直无子，又因后来这个浮宴事件的发生，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武惠妃陷害他。这事情一发生之后呢，唐玄宗就深信武惠妃所讲的话，就把他贬为庶人。在被贬的3个月之后，王皇后便过世了。唐玄宗也就是李隆基诏令以一品礼将他葬于无相寺。据说当时后宫的人们对他是相当思慕，而唐玄宗自己也是对此事感到相当后悔。再后来，唐代宗李煜登基之后，便恢复了王室皇后的名号，并废除武惠妃贞顺皇后的谥号。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好像 有种似曾相识的这个影子在脑海当中。对，如果你喜欢看这种古装戏，特别是宫斗戏的话，你一定会有隐隐绰绰的影子，因为在《甄嬛传》当中其实有提到这段历史。你还记得甄嬛怀孕然后陷害皇后的那出戏吗？就是甄嬛明明是自己摔倒的，非得说皇后把她推倒了。那个皇后宜修在辩白的时候就说，唐代有王皇后的故事，武媚娘为了上位掐死了自己襁褓中的女儿，嫁祸给王皇后，最终一步步上位。今天我就像当年的王皇后一样是被人陷害的，可是再怎么辩解雍正都不太相信她，因为当时有胧月出来的供词，大家都深信不疑，胧月那么小不会说话，所以最后皇后是被就是处理了。好了，不能往下说了，越说越跑偏了，我们继续来听胡定欣在这部戏里所唱的无悔无愧。 大地创生辽阔的天际，猜不透笑脸越闭，但见心有愧，勇往阶梯无数的心计，傲骨自弃比天际，是死不过如归，唯求一生 继续说到的是这部戏里的郑淳熙。在剧情里面你可以看出，这是李隆基身边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妃子。在历史上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叫做郑淳熙的这样的妃子，可是一定要找历史原型的话，我觉得她很可能是武惠妃。为什么会这么说？郑淳熙当时怎么到李隆基身边的？是太平公主安插的，说是自己的侄女儿。而这个武惠妃她是武则天堂侄的女儿， 不过武则天这个堂侄寿命不长，很年轻时候就过世了，所以武惠妃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武则天身边来抚养。可惜呢，当时的武则天已经是风烛残年，不敌当时的宰相张柬之。武周王朝在政变过程当中垮台之后，这年幼的武惠妃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沦落成了一个小小的宫女。可是人家有命啊，这个李隆基登位的时候正好他十五六岁，长得漂亮，气质又好，所以很快就吸引到了唐玄宗的这个关注，成为了他的妃嫔。而他的性格又好，很乖巧，很快又博得了欢心，逐渐就成为了专宠，日夜陪伴在他左右。武氏虽然得到了这个专宠的这种宠爱，但是当时朝廷上下仍旧延续了一致的反武的活动，所以他的身世，武则天堂侄的女儿，难免会受到牵连。所以他即便那么被宠着，想要得到一个妃位真的是非常的难。一直到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最终是想出了惠妃这个新名号赐予他。他一生生育了四男三女，成为了唐玄宗妃嫔当中生育最多的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完全占据了唐玄宗在后宫的生活。有了这个成绩，他真的有资格恃宠而骄，不但不把这个赵丽妃等老资格的妃嫔放在眼里，就连王皇后也颇有势力和怠慢之处。而这个王皇后呢，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她时常会当面去骂这个武氏，武氏哪是那么好惹的，以此就怀恨在心，便经常向唐玄宗去告状，说皇后如何因嫉妒而生嫌，如何故意欺负她，羞辱她，甚至在后来他诬陷他赴宴的这个事件。当时的这个李隆基心思全在武氏身上，所以他说什么他信什么，最后是以皇后无子将他废了。所以想想电视剧当中的王珍和历史上的这个王皇后比起来，真的手段要高明许多。好，来听马俊伟和胡定欣对唱的《明月与海》。 要说未说，仍能以心听，只近未近，艳如你的身影。 回眸跟转身，笑与动情，同时前步与暂停。情缘还是使命，能互眷顾互尊敬。同路却偏也似陌路，万劫千丝交织烦恼。如长夜跟清早， 紧紧相知未吻到。 留着那缺寸寸弥补，万里千篇无从尽诉。只有你可感应知道， 以爱共说，连绵去再做。 逢来还是隔万重，曾尝年月与共，怀念会带着心痛。同路却偏也似陌路，万劫千丝交织烦恼。如长夜跟清早， 紧紧相知未吻到。 留着那缺寸寸弥补，万里千从尽诉，偏偏只有你可感应知道。 陌路，遗忘应该怎么做到？如明月跟作海， 清心山照未抱到， 红叶最终结最泥土，地老天荒仍然未到，方不总欠半分，方会计。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细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到的是哈娜所演唱的飞蛾扑火。 对你好无需原因，缘分捉紧埋杀情感，圆月总有明暗，人生会有遗憾。待你真缘浅情深，伴随有伤分留低余温，情未可以自禁，何解要我看君半响便厌了一生。夜已深，段段情话耳边穿梭，渐渐身躯破火，花花世界不转千弯，只等你再经过，谁来宠爱我，无法再帮助。梦太深，虚假如阵再分不清，猜不到怎结果，刻骨铭心，晚想朝思，在生命暂时我，祈求不要太辜负我。旧记忆历久常新，拥抱过的心如歌丑歌，留下一个烙印，何解要我乱多半行，又再度要伤心。夜已深，段段情话耳边穿梭，纤纤身躯破火，百花世间百转千弯，只等你再经过，谁来宠爱我，无法人再分不清，猜不到怎结果，刻骨铭心，晚想朝思，在生命暂时我，祈求不要遗下我。夜已深，自问情缘也都甘心，不惜飞身破火，世间涉水攀山，只等你擦身过，谁来取替我被爱这宝座。梦太深，灯光如何再分不清，根本不知痛楚，贪真爱是各种牺牲，是真诚还是错，无人可以再阻。 在电视剧《深宫记》里面，只要出现温存的画面，仿佛就可以听到这首歌，叫做《飞蛾扑火》。我们延续前面说到的话题，说剧里头的郑淳熙很可能是历史上的武惠妃。前面已经说到了，他陷害王皇后成功了，在成功之后，他又将手伸向了太子之位，他想为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谋取储君之位。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女婿杨回和宰相李林甫。当时的太子是李英， 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感到了极大的危机，他常常和自己的弟弟鄂王李尧、光王李巨一同游玩赏乐的时候，私底下就讨论这个武惠妃，言语之间都是对他的怨恨甚至是仇恨。武惠妃得知之后就下井下手以除后患，他怎么干的呢？他派人跟太子鄂王、光王说，最近一段时间唐玄宗宫里面闹贼，要这三个人穿上衣甲武装起来入宫去做防卫。三人也傻，可能也是关心父王心切，就信以为真，就听着这话就进宫了。而这个时候武惠妃就立马向唐玄宗报告这事儿，说这太子与二王串通要谋反。唐玄宗就派内侍去查探，果如所言，大为震怒，立即就将李英、李尧、李巨这三个人废为庶人，不久又赐三子自尽，并牵连到三子舅家。据说实现了野心的这个武惠妃后来是噩梦不断，总是梦见太子这三个人冤魂索命，闹得宫中是鸡犬不宁，最终是精神失常。在《旧唐书·后妃列传》当中有记载，开元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737年十二月，武惠妃死，时年40岁。武惠妃之死，唐玄宗是十分悲痛的，因为自从他登基以来，武惠妃在宫中陪侍了他20多年，几乎是经历了整个开元盛世，所以唐玄宗一度是精神萎靡，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他退朝之后经常一个人站在武惠妃生前居住过的寝宫沉默不语。事情发展到后来，他甚至把所有的宫女全部就赶出宫了，彻底毁掉自己对女人的欲望。这大概就是史上最有魅力的皇后吧。而关于武皇后的气质，宋朝有诗人杨万里就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部作品，叫做《读武惠妃传》，其中有这样的一句：桂折秋风露折兰，千花无朵可添颜。后面这句话就引出了另外一个在李隆基、唐玄宗生命当中更为重要的女人。这句话是：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羡君王一玉环。对，后面的历史就是杨玉环、杨贵妃该登场了。这个时间想跟你继续来分享1986年版杨贵妃的主题曲，来自于蔡幸娟所演唱的《杨贵妃》。 深深印在寂寞。

笑一生，相信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相当亲切，因为这部剧真的伴随了我们很长的一段岁月，也相当经典。这部戏应该是在91年、92年首映的，是由当时的台湾飞腾电影公司和北京电影公司联合出品的古装武侠爱情剧，由范秀明和李丽安执导，郑少秋、赵雅芝还有江淑娜共同主演。这部剧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乾隆皇帝三次微服出巡，然后描述了他在探访民情、整治贪官的这个过程当中，邂逅的三位民间女子的爱情传奇故事。而这个剧中的三个女子都是赵雅芝出演。想在这时间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你还记得这三个人的名字吗？沈芳、陈怀秀、金无珍。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一下子就想起了很多当年看这个戏的时候自己的心情，包括自己的往事。而今天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说戏说就得研究历史上对应的这个人物是不是像戏里所说的那样。我反正是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正史当中有记载这么多香艳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些戏说是真是假有待去考证，当然也不必当真，看看而已，就是一个消遣。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再来分享这部戏的另外一支歌《问情》。 山川在不懂太多悲哀，岁月静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醉爱像风中摇摆，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一时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 听到细说，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的第一反应一样，立马会想到这出戏说乾隆，因为他当年真的太火了。我觉得至少有小十年是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因为寒暑假电视台老愿意重播。而我今天坐在这里听到这首歌的主题曲插曲的时候，难免会想起很多童年往事。不过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说到这出戏的时候，我还想告诉各位，跟这出戏前后最多一两年还有出叫做戏说的戏，也很好看也很精彩，那就是1993年丛珊、何勤、翁佳明、马景涛共同主演的戏说慈禧。想想看这两部戏有什么共同特点，我觉得都是那个年代推出来的戏，所以装扮上不会有太多的出入，还有讲的都是清朝的故事，还有对，就是导演名单里面都有一个叫做范秀明的人。而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戏说，研究的就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和剧里的人物性格或者做事的风格是不是有出入。慈禧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像电视剧电影里面说的那样，在咸丰死了之后对其后妃进行残忍的破坏。咸丰死后同治敬尊丽妃为皇考丽皇贵妃，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在昭金尊为丽皇贵太妃，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时年五十有四，亦曰庄敬皇贵妃。而其他后妃也都在皇宫里活得好好的，大部分都是在光绪年间去世。端恪皇贵妃同佳氏原本也只是咸丰的一个嫔，她更是活到了宣统二年。所以有的时候戏说的戏，看看只是消遣时间，不要太过认真。来听戏说慈禧的插曲，曾淑琴所演唱的《情深意动》。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说慈禧太后。我个人觉得她真的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在她垂帘听政期间，她实际上就是清朝真正的一把手，皇帝不过就是一个摆设，晚清的时候她就是说了算。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清芳的这首《莲后》。 最初的心是守在莲后，安安静静的寂寞。多雨的春天竟是无语，如今的沉默，长风吹动帘外人世，如潮变得凄凄落落。 说慈禧的主题曲张清芳所演唱的《莲后》，在民间传说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一般称慈禧太后为兰儿或者是玉兰，可能是因为慈禧太后进宫之后的第一个封号为兰贵人，所以很多的小说笔记就误以为兰儿是她的乳名，其实不然。据慈禧家族后人叶赫拉拉更正称说，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做杏儿姑，这个姑是满族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里头有种几棵白杏树，所以呢慈禧的爷爷就给她起了一个大名叫做杏真，小名就叫做杏儿。 取忠贞之意。至于咸丰皇帝封信真姑娘为兰贵人，大概是因为咸丰皇帝最喜欢玉兰花，所以就给了她这样一个封号，以表示自己对信真姑娘的爱慕之意吧。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细说慈禧的片尾曲传说。 说我悠悠的风生水影千百种，昨日喧嚣的繁华低了头也是传说。同行的人先走，后来的人揣测，唯一决定的说好我来过。不说悲不说愁，一生故事独自守，而且为心事 慈禧的片尾曲，曾淑琴所演唱的《传说》。慈禧的幸运大概是在于她生了一个儿子，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她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说实话也不能不说是可悲的。从历史资料上面来看，慈禧是最喜欢翡翠的，但是她却一直带着咸丰送给她的那一对珍珠耳环一直到死。所以有人说她对自己的丈夫应该是一直保持着那一份温情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几部戏，都是有关于戏说的这几部戏，可能跟历史的这些人物 他们的性格包括这种做事风格甚至是故事都有出入，我觉得戏说他既然已经标上了戏说这名字，我们就不必太过吹毛求疵，闲来看看只是为了打发晨光，如果太去较真的话真的影响心情。节目最后提醒各位不要入戏太深，一起来听这首入戏太深，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周围灯光缓缓地亮起，梦境在逐渐成型，身后场景分外的美丽，世界也已经失真，我正如今你有导有演的这场戏，爱情剧本百转又千回，演技上戏，你的台词一句句扣我神魂，自己全陷入你要的角色里。